chang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everyone, hello 晶晶, hello students, hello 听众们, hello, hello, hello 午间英语，欢迎大家来听直播学习、今天呢是我们老友记的第六讲，有书的同学请翻到教材的第20页、今天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在打磨发音方面要听老师讲解一下这个大家最难把握的 TH 音、th 和 v the, 要咬舌头的这两个音啊、千万不要发成 s 和 z 的音、 这两个简单的音来代替，千万不要、这是一个重点，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同学并没有掌握好 或者就是你跟他们说的时候呢，他们就单发这个音可以，可是以后说话的时候还是会发错。今天我们会聊为什么 啊、就是用在句子里说话的时候，怎么一不留神又发成死和子了、这就不对了、所以如果要掌握这个发音，一定要掌握的任何情况下都是说的对的、好，那么今天的情景呢也有趣啊，是三个男生，三个男孩、Joey 和 Chandler、要去看曲棍球，也就是冰球的比赛。 Hockey。They're gonna go see a hockey match. 他们对这个比赛还挺疯狂的。 They like it. 在美国北美那边 ，hockey is a very popular sport. 尤其是加拿大、the Canadians, that's their national sport.、 基本上是加拿大人的全国性的运动了。 对 ，it's pretty 讽刺，因为那个 ，you know, hockey is very violent. You know, it's super violent. Like it's kind of scary. But Canadians are the nicest people you will ever meet. 哦，老师说有些事儿挺奇怪的、说加拿大人的性格是很温和的、但是他们全民喜欢的这个疯狂的冰球运动呢，却是比较暴力的， 非常暴力，就是有时候两个人打起来，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等着他们打完，然后 再接着玩you know? 有趣哈， 真的那还是挺有趣的、 有趣，一个温和的、一个温和的国家喜欢这样的运动。 I don't know, maybe 他们就看这个，然后所有的这些暴力的 tendencies 就没有了。 I don't know. 反正凡事总是有原因的。 然后美国人也特别喜欢 hockey,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 Joey, 然后 Chandler 呢 They've got tickets to a hockey match. 但是呢他们这个时候啊进这个咖啡店邀请 Ross 跟他们一块儿去、还说什么 Happy birthday, man! Happy birthday! You're welcome! 因为今天是你生日啊，所以我们要带你去看冰球比赛。 You're welcome! 你看我们多好，我们 是 好哥们儿。 Russ 说你们可真够逗的。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自己生日吗？ 对啊， 我生日是7个月前的事儿。对，所以你们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吧，就是你们 是不是多了一张票、 多了一张票，然后回头后来想到我觉得想要把我请过去当天请就有一点尴尬、 他们这些朋友之间真的很好玩。 这什么搞笑的事儿都能做出来。 They have no shame. 没有羞耻心。 对，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 shame、 这可能就是友谊的真谛吧。好来，我们今天看看同学们的课堂答疑哈、就有好多干货呢，感谢同学们提来的这么好的问题、第一个来自 Nancy、关于日期的读法想请教老师、 Okay. 您比如说11月20号 OK 到底是读作 November the 20th、还是读成 November 20th 都可以、都可以， 加不加 the 都行、 无所谓。这是说的时候、我们说出来就是就真的无所谓。It's up to you. 感情好了。 注意一下、我们 Nancy 同学，你 November 多加了一个 R, 这里要改。 OK 字儿写错了哈。那英文日期啊也分英式和美式的写法。您看这英式比如说2004年3月8号、8th March 2004、 对， 或者是8 March 2004、那美式的写法呢把月写在前面， 对，先写月然后后面再写那个日期，就是8号，所以是3月8号，然后再来年龄2004、 反正都是把年写在最后。 Yeah, 然后欧洲的传统他们好像是先写年然后再写月然后再写哪一天所以就是好像美国英国欧洲都不一样。我们经常就是会跟朋友之间就是争论这事儿，然后就说你这个方法不好，你这个方法不是还是我们的好。 由于这个书面的写法不一样，那读法肯定也就不一样了。 Yeah. 啊，您看，比如87年4月20日，英式的写法呢是说是20th April， 对， 1987， 对。 那读成什么呢？ 啊，我们会说 the 20th of April, 1987。 那美式的表达呢是 April 20, 1987。 对， 那读成 April 20th, 1987， 是对的吧？ 对啊，都对啊， 这么读是对的， 是没错， 没问题， 都是对的。 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情景当中也有一个日期的读法。他说今天是10月20号嘛？ 对啊， 对吧 ？Yeah, October 20th。 这些基础的日期的表达，请大家一定要掌握，因为这些都是基础。 Yeah, 不要搞错了。 Yeah, and you know it's not that complicated， 就是你选一个你喜欢的系统就行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哎， 对，你只是不要就是来回跳就行了。 要么你写月日年，要么你写日月年。 然后你就保持那一个就够了。 好的。Brian 同学的问题说，老师好，上周咱们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句子吗？说 He didn't want to be around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哎，奇怪了，这句连读当中那个 didn't 对， 能不能读成 didn't？ 可以。 那我记得以前连读教过这么读，那为什么这次老师没有这么读呢？他读成了个 didn't。 可选啊，这是这个 didn't 这一个字呢，我们可以就省结尾的 t didn't， 我们也可以把中间的的也给省了，用一个喉音停顿 didn't， 两个都会见到的，两个都对。然后我们在模仿演员说的话，对吧？所以他们当时发的是 didn't， 他们这个中间的的没有省略，所以我们就也这样模仿就行了。 这两个是都可以的， 对，是可选的。It's up to you。 就是看你自己喜欢用哪一个。 结尾的的一定要省略，怎么样都会省。然后对这两种中间的的你想要怎么处理呢，都行。 但老师教我们的连读不是根据老友记这台词儿，演员怎么演的念台词儿的这个 对 读音来教的吗？ 我们就模仿他们怎么说，因为他们说的肯定不是错的。如果他们说错了，那就是不好的演员，对吧？他们肯定就想要说的越地道越好，所以他们所有说的都是对的。 哎，我们就模仿模仿人家怎么说的。 We just copy them。 哎，就是一个 copy 而已。 我中文就是这样学的，发音这类的，我没有找纠音老师过，我的中文就模仿周围人的发音。 哇，您周围的人 就各种发音都有，所以有时候有的人会说你有一个港台口音，有时候有的人会说你有一个非常北京儿化音的口音，然后就因为 that's who I learned from， you know， 我以前大学的老师就是这样的口音，然后现在这里的老师、这里的朋友、同学们、学生，口音各地的都有。所以我就所有的口音都融入了一点， 也不错。 可是没有一个老师给我纠音过。 哎，我很好奇，咱们俩主持节目这么久，你有没有跟我学过呀？ 跟你学很多啊。 真的？ 对啊，跟你学了不少。 感觉眼泪都掉下来了。怎么没有听出有我的口音呢？ Yeah, you don't have one actually. Your 口音 is very 有还是有 ？Really？ 真的 ？I can't hear it. 好好玩啊哈，咱们互相学习哈。 对，互相学习。 心里暖暖的。 Yeah. 然后说老师，这个我不由自主的把这个 like either 也滑动连读起来，这么读对吗？ Like either 可以啊。 对呀、可是为什么老师示范的时候没有提到呢？不就是说咱 模仿 人家吗？ 对，我们在模仿 Phoebe 当时说的时候，所以你不仅要就是听我讲解这类的，你也要多听演员他们是怎么说的。然后如果他们没有连读呢，那为什么呢？一般是为了强调。所以当时 Phoebe 特别伤心地说 He didn't want to see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想。那中文我们可能会说得更重一点，英文呢就不需要更重更暴力，我们就不连读。然后这就非常强势了。 是，所以人家由于剧情的关系，他要特别做一些特殊的处理。我们就去模仿去听一听是怎么回事。 Yeah。 好，第三个问题来自依依。依依说，老师您看这老友剧的三句台词。 I think his butt would be angry here。第二句 That would work。第三句 If I had a sock on my hand for 30 years, it'd be talking too。 大家听好，这个问题很关键。他问了一个关于啊中国学生特别搞不懂的 would 的用法 would。 OK。 那第一句那个 would be angry 是表示过去的推测吗？ No， 这不是一个过去的推测，这应该是一个虚拟的语气吧。 哦。那第二句的 would 又是表示什么时态呢？ 这应该也是虚拟的， 也是虚拟的， 是一个 conditional I think 条件哈。 Yeah. 那第三个是否也是虚拟呢？ Would it talking to? It would be talking to、 哦、这写掉了一个 be， 对，掉了一个 be、这些都是虚拟的，尤其是第三句，这个虚拟非常的明显，是一个虚拟语气。 他就说、嗯、如果、嗯、什么、 如果我手上也拿着一个袜子拿着30年，他这个袜子也会开始说话， 开口说话了。 嗯，嗯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哈，他就说、uh-huh. 老师，我每次啊，虽然看过一些语法书，一做题我就晕， uh-huh. 我特别是见到 would， 完全是晕的，我根本搞不懂。 嗯， 能不能简单的教我们一下什么时候用 would？ 可以啊，可以啊。所以你太看重时态了。首先，第一，时态呢，英文时态呢，最好越早脱离时间的关系越好。OK，、哦、对，时态现在呢，在我们现代的英语口语用的时候呢，跟时间没有多少关系。 真的吗？ Okay, 对，最好不要用这。我以后我准备要开一个语法课了，其实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太就是说，可是这个时间不对，然后你要把它想成功能性。OK， 就是你这一个结构呢是用来表达什么意思？OK， 那这个 would、could、should 呢，就是如果我们要说一个虚拟的这种语气，它其实是更没有时态的，因为它根本没有发生过。OK， 所以它如果没有发生，它就没有时间，它不是过去，它也不是现在，也不是将来，它就是没有发生，它是虚拟的。 哦， 嗯 ，Yeah， 有点抽象，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不好 ？OK， 好，比如我们有一个人说 ，Henry， 我没有请你去我的那个演唱会，因为我一个学生吧，然后他就说，因为我知道你没有时间。这个时候中文我说哎，没有啊，就是我还挺愿意的，对吧？那中文你会怎么回答？他说我知道你没有时间，你怎么回答呢？你可能会说我有时间啊，如果当时你跟我说我肯定去，什么类似这样的话。那中文呢需要多说几个字，如果当时你跟我说我肯定去，你前面要铺垫 一个条件。 对，那英文就不用了，因为我们有一个专用的一种时态，就是说如果当时你跟我说我愿意去，可是只需要说后面的我愿意去，前面的这个都已经包含在这个时态内了，所以英文我们就说 I could have gone 就得了。 OK， 所以别人说 I know you didn't have time， 我就说 I could have gone 得了，不需要说 If you had told me at that time then I would go， 这就没有必要，前面的这些都是废话了，因为这个 could have 就是如果有前面的这个条件，我后面就有这个能力可以做，所以这个时候就不会用 I can go， 不是 can 而是 I could have gone。 对，所以这是虚拟语气 right？ 那个他也许 I don't know， 他就说我知道你不愿意去演唱会，因为就太大声了太吵了，然后我就说我很愿意啊，当时如果你跟我说我很愿意去啊，I would have gone， 前面的那些铺垫呢就不用了。嗯，当时他邀请我去然后我没去，结果现在我后悔了，那、当时真应该去，对吧？那当时应该去这事儿没有发生，我现在是后悔的一个 状态， 对吧？ I should have gone， 前面的这个当时怎么样怎么样都不用说。这就是英文虚拟语气，它的功能性是在聊以前当时应该做，愿不愿意做，有没有能力做，这就是 should have, would have, 然后 could have 的区别。就这样、 表示对过去的一种另外的一种推测， 对， 其实是推测，本来可以做而没有做， 对， 本来能够做，愿意做，能做。 对，那它不见得是过去，它也有可能，比如今天的第一句，他这学生问的 I think his butt would be angry here， 那就是说我觉得他如果在这儿，他在场，他会生气的，他会挺毛的。I think he would be angry here， 那就说明他现在不在这儿，对吧？可是如果他在这儿，他会生气的。 哦，就是说专门用于那种、其实事实生活中没有发生过的情景， 对，没有 发生，是自己的一种推测或者是想象或者是假设。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推测，这个很好。然后遗憾用的也很多，推测用的很多，一起讨论问题以后有可能出现的毛病呢，也用的很多。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将来时，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发生、 哦、 对，你确定一个东西发生的时候才会用将来时，然后你不确定的时候呢，哎，那如果明年要是这个公司怎么样怎么样，也许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这些英文都会用虚拟语气、 哦嗯、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嗯嗯、 表达那种不确定性、 对对，所以就是简单说是这样的，我刚刚就是You know, 就大概说一下，当然比这个复杂一点、 哦、 可是它大概是这个用法，功能性才是重点。 就是我们平时喜欢就用一般将来时表达可能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嗯、 但有些事未来如果是不是那么确定要发生的，咱们只能用 would 虚拟。 Yeah, 然后大家说很晕、哦、对，确实很晕。英文就是比较难的点就是时态语法有16种时态嘛，然后中文就俩。 而且关键是这个 would、这词儿，我们的这个课堂里啊，平时的我们基础的学习课堂里其实并没有太强调这个词。 Yeah, 而你会发现老外生活里全是这个词。 经常用，对，因为就是他们不会想太多而就会直接蹦出一句话。所以就是我们练的这些句子呢，如果出现呢，大家一定要了解它的语境是什么，是什么上下文，不要只是瞎念我们提供的句子。 嗯， 你要了解这个场景，这是为什么我们用一段视频和镜头，因为你了解它的语境和上下文，这句话呢就特别适合、 嗯、 对。那如果你练的时候把那些都给忘了，那你只是在说几个字而已。 嗯，好，大致说来了、嗯、那 would 的使用情况呢，是在一种没有发生的、 yeah. 表示推测的情况下、 嗯、或者后悔遗憾，就是这两个用的最多。 好、 嗯、 或者后悔遗憾、 嗯、 OK 了，这三个问题很好、 yeah. 好，大家做好笔记啊，做好笔记、嗯、我们也会在公众号的推送当中呢给大家呈现出来解答的一些细节。 嗯， 接下来看看今天的情景、 嗯、 第一季第四集 Chandler 和 Joey 邀请 Ross 看曲棍球。 5, 9, 6, 97. See, I told you. Less than 100 steps from our place to here. You got way too much free time. Hey, it's the birthday boy. Ross, check it out. Hockey tickets, Rangers, Penguins tonight at the Garden, and we're taking you. Happy birthday, pal. We love you, man. Funny, my birthday was 7 months ago. So? So I'm guessing you had an extra ticket and couldn't decide which one of you got to bring a date? Huh? Well, aren't we, Mr. The Glass is half empty. Oh, my God. Oh, is today the 20th, October 20th? I was hoping you wouldn't remember. Oh, what's wrong with the 20th? 11 days before Halloween, all the good costumes are gone. 哟，这段人数还挺多的，嗯，台词也不少。 Yeah, 一开始 Joey 在那儿数数、嗯、 对，他们就是把门就是从外面走进来嘛，然后他就走着走着说走一步95买一步96再买一步97，然后大家肯定反应就是 你在干嘛，然后就转头看着 Chandler， 他们两个一起走进来的。Joey 就说 See, I told you. 你瞧瞧我说的没错吧。 Less than 100 steps from our place to here. 你看我们住的地方 our place to here、 yeah. 到这儿呢其实不到100步、 mm-hmm. 好 Less than 100 steps、 mm-hmm. 对， 真够闲的、啊、 对对。然后这就是 Chandler 回答的，他就说、oh. You got way too much free time.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台词当中有一个字哈，那个 wasted、mm. 应该是 way、 oh, 对，是 W-A-Y 对 对， 好 ，You got way too much free time。 对 ，You got way too much free time。 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 太闲了， 你太闲了。 对对，你就是时间太多了，连这种东西你都那么肯定。You got way too much free time。 其实这里的这个 way too much，、 嗯、 它也是一个固定表达。 Yeah， 就是 way too 后面可以带任何一个就是怎么说一个形容词，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实在是太怎么样了，这个中文英文就相当就是用 way too 怎么样、 啊、就是实在是太、嗯、叫 way too、 yeah. 加形容词， 对，比如你说亨利老师实在是太聪明了，你可以说 Henry is way too smart。 OK， 这句子好。 然后这一般用的时候呢，就有一点就是开始要跨那个 负面 的那种的那个界限了，就是离得很近，就是有一点就是过度的怎么样了。 OK， 就是太聪明了，就是离他远一点。 OK， 他有一点就是他都不是一个正常人，你不会喜欢跟他聊天的，就是很恐怖，你自己在想的东西他都能跟你说出来，就是你 no Go, run away. He's way too smart. Run away. 有点这种感觉。 难道这个 way too 还稍微有一些那种过头的意思吗？ 他就是会过头的感觉。 有一点过头。 对。 但是真正的过头是 too much。 对。 这个是表示过头。 对对。然后 way too much, 其实他会比他更多一点。还会再比这个 too much 再多一点，其实 way too, 对对，所以就是看你怎么用，看你后面说什么，可是要记得它不见得是说好事的，哪怕你说后面一个 smart 的字，有可能是在说啊、就有点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还是不要，别跟他玩，我们别把他叫出来，我们找那个谁吧，他 傻一点的， 他比较傻，对，他比较好玩。 哎，人都是这样啊，人都是喜欢就是在人群当中显示自己是比较聪明的那一个。 Yeah, nobody, and that's why I'm always at home alone. 这就是为什么哼哼老师在从来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 Every Saturday night, I'm just sitting there staring at my phone. No one calls me. You don't call me. 每周六晚上，他都是自己在家里拿着手机， yeah. 无所事事。 And I make sure there's still battery in it, and it's 100% battery. And 微信也更新了到最新版本。No one calls me. No one sends me messages. 怎么回事？他自己单独在家里， yeah, 人太聪明了， yeah. 是不是？没人玩，跟他玩了。 So I just go to sleep early. 就早点睡觉了，或者是看点肥皂剧也就睡觉了。 Yeah. 是不是这种啊？独身的人都有一种这种特质 ，way too smart. Way too much free time. We have way too much free time. 哎呀。 Yeah. 都是另类、啊、都是异类、啊 yeah. 没啥朋友，你看， yeah. 都自个儿在家里待着。 Yeah. 独身生活 yeah. 哎呀好可怜啊、 yeah. 好酷啊 yeah, yeah, yeah, way too cool 太酷了就教大家这个 way too 的用法就是太稍微有点过头、 mm-hmm. 有点多了 有点多了对、 哎、以后咱就会说了形容一个人哟你可真闲、 mm-hmm. 闲得慌 对 you got way too much free time OK 过了 对你实在是有太多的空闲时间、right? 接下来 Joey 跟 Chandler 两个人真是一唱一和天衣无缝、啊、两人这戏演的真不错哈、 嗯、他们就看到那个 Ross 呢 坐在沙发上哈 Hey, here's the birthday boy Hey, 这就是我们的寿星啊、 嗯、 I'm the birthday boy 寿星是吗、 啊、寿星 Wow, okay, the birthday boy 这个词不好念、嗯、那个这个生日、嗯、好多同学不会念那个 th 对 birth尤其是如果前面加一个儿化音我发现很多的学生其实就发不出来了 完了完了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你发 birth 这个儿的时候会卷舌发一个儿对吧然后你卷舌的时候注意你的舌尖在哪儿它应该离上颚特别近对吧 burr 离上颚很近 and you must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go up okay you need to goForward, 舌尖不要往上，要往前，然后它会变平，碰到你的上齿。很多的老师教这个 th 的音，会说你得咬舌尖。然后其实我不喜欢用这个字咬舌尖，因为它会让你反应过来呢，是一个比较用力的一个动作， 会发力。 对，会发力。然后发力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比较别扭，比较吃力。然后这就不是一个好的结果。还不如我跟你说，就是你的舌尖轻轻的贴着上齿。碰到上齿 ，OK， 大家现在可以试试看发一个 F 的音，比如飞 ，OK， 飞起来的飞，这个 F 的音你发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很别扭或者很累？ 不别扭， 在发力吗？你在使劲吗？也没有，对吧？ 没有啊，就轻轻的呼出气，呼出气啊。 对啊，然后就这么简单，下唇贴着上齿，对吧？那我们现在要用舌尖代替我们下唇的这个部分，就那么简单。所以你发。F 的这个音跟 F 的这个音呢应该是一样轻松的你只是用另一块肉代替这一块肉而已、okay? 啊、 就那么简单、yeah? 就是说老师主张啊这个词不要咬舌尖、 嗯、不要咬、嗯、 就是舌尖和上齿啊、嗯、进行一个轻轻的摩擦就好了 对, 对 顺便它的作用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把那口气送出去 对 导致有一个摩擦的声音出来 对 就好了 That's all we want 对 生日这个词说的特别多、 嗯、 但是呢哎，都说错了 很多人就发 birthday 或者是 birthday 对然后这就、其实容易导致误解 OK 你说这词也是啊设计的这么复杂 Yeah I know But that's English 但是老师说了、嗯、你那个 音发完以后呢 嗯， 舌头要往前走不要往上走 对它就往前变平、嗯、你要持续这个 的音 然后舌头变平 碰到上齿得了 OK 一直持续这个音不要停不要顿 birthday birthday 对 birthday birthday 对 here's the birthday boy here's the birthday boy OK 那 birthday 的这个 th 的音 it's OK已经差不多就这样了大家需要慢慢的练习可是前面我们有一个更难的一个融合音 OK 那是 th 的浊音就是 the 这个字 the 舌尖也是需要碰到上齿的 the OK 可是嗓子要跟着它震动 OK 它不是 the 而是 the OK 嘴巴的动作还是一模一样的那这里它的难度是什么呢 OK 很多的学生比如单发 the 不会发错可是如果前面出现一个 z 呢你看我们有 here's the 这个时候我们有几乎大家都会发错因为前面就已经带一个 here's 的这个 z 很多的学生舌尖贴着上颚了就想要发一个 z here's a here's a 这样说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误解因为这个 here's a 就是 here's a 的连读所以对方听到你这么发的时候就会觉得你的语法有问题这里该说 the 你为什么说 a 他有可能纠正你对方老外就说 oh no here's the 然后你就说对啊我就是这么说了 here's a 然后就容易导致误解然后就尴尬了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所以这个 z 的音呢要连读要连发到 the 要怎么发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TH 的音是舌尖要贴着上齿对吧那我们发一个 Z 的音是怎么发呢 Here's 的这个 Z 其实不是舌尖而是舌尖再往后一点的这块肉所以是舌尖跟舌中之间的这段得贴着上颚发一个 Z 的音 Here's 对吧 Here's 大家发看啊 对 Here's 对 Here's 好你发 Z 的时候呢它是舌尖后面的这块 OK 那你的舌尖在哪儿呢大家注意一下 Z 其实你的舌尖离上齿特别近它就离它个可能两毫米而已 OK 然后你不要反应想要用一个 Z 的音你要反应过来就是舌头往前推 OK 所以我们 Here's 舌从这个音持续这个 Z 舌尖再往前推他就碰到上齿了 Here's the 你有没有听到从 z 直接连到 the Here's the z the z the z the Here's the 就是确定了方向、 mm-hmm. 方向是舌头在读 z 的时候、mm-hmm. 读完了顺势往前一推 对、mm-hmm. 就变成了跟舌跟这个牙齿间摩擦发出了 the 对 Here's the z the z the z the 对所以大家需要练习什么呢就是要练习放松然后舌头往前推 啊、嗯、好今天的重点就是这句话 yeah 下次建议所有的人都练这句话、 嗯、 好我们来读几遍 好 Here's the birthday boy Here's the birthday boy. Here's the birthday boy. Here's the birthday boy. Here's the birthday boy. Here's the birthday boy. OK, 然后一个正常的语速呢就是 Here's the birthday boy. 那得读太快了。 对那大家慢慢的来不用着急 OK, 就是一开始练的时候呢 Accuracy is important. 准确是更重要的先不要图快、 嗯哼。 好这是今天的一大难点、啊 嗯、 我们继续往下看了。 嗯、 顺便呢这个时候就把票递到 Ross 手上。 对然后他就说 Ross, check it out. 这个短语我们学过很多次了。 好多次。然后他不是切克闹 OK 差太多了这个只能说给中国人听然后英文呢是 check it out 意思就是、okay? 看一看 对你来看看 过来看看 所以我们开头的 check 要连读到 it check it OK it 跟 out 也得连读然后我们会把 it 的 t 呢浊化变成一个 的 的音 check it outOut 的 t 要省略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out out out OK 所以这个 t 的音省略大家要注意舌尖得顶上颚只是不要爆一个 t 的音出来 out 的这个爆的音不要舌尖顶上去的音要保留 是吧，这就会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好，这个不难，这个简单。继续往下看，他说看冰球票。 Hockey tickets, check it out, hockey tickets. 然后他就说就是拿两个队。是对吗？ 是两个队伍。 队伍啊、要比赛 ，right? Rangers, Penguins， 你可以听出我就是不太懂 sports 的一个人吗？ 平时不大看体育。 Yeah, I don't really. Yeah, I just sit at home on Saturdays by myself. 明白明白，反正周六晚上都自个儿在家，看看呆呆的看着微信 ，Yeah， 和手机 ，Yeah， 然后就睡觉了。 Mm-hmm. So, 体育节目也不看，你看看， yeah. 一个男生。啊、就知道做点俯卧撑啊什么的。 Yeah, yeah, I know. It's too much work. 这是骑士队对企鹅队。 对， 说今晚在。 Tonight at the Garden. 啊，可能是花园球场。 对，那个叫 Madison Square Garden，然后就是当地人就会叫 The Garden。 好，那 we are taking you. And we're taking you. 我们带你去哦。 对。然后我们要把你带上啊，然后 Chandler 就说 Happy birthday pal， 生日快乐兄弟。 对， pal 这个字呢，现在口语其实用的比较少、哦、现在用的时候一般都是讽刺的说、 哦、 还挺适合 Chandler 的，就是你假的时候就会用这个字，知道吗？然后正好也挺适合他们俩，就是特别假，就说 成戏哈， 想到你啦，爱你哟，然后就好哥 生日哦，看看生日快乐哦，什么生日八竿子打不着的、 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也就进来说爱你哦，他就说 We love you man， 就是那个词，爱你哦， 对， 比心哦，比心。 对然后 Ross 呢就把这个拿在手里，然后特别淡定地说 Funny， 真够逗的。 My birthday was 7 months ago， 我的生日是在7个月前。 然后 Joey 就 So 那所以呢， 那又怎样 又怎样。 然后 Ross 就 So I'm guessing you had an extra ticket and couldn't decide which one of you got to bring a date。 我猜呀你们一定是有一张多余的票、extra ticket、 对， 然后又不能决定、 Which one of you got to bring a date、 就是 啥意思啊， 你们其中哪一个是能带上，有资格带上，可以带上一个约会， 一个 date。 对，所以就是他们两个就在争论，就是哎，应该是我吧。然后 Joey 就说你有女人喜欢你吗？我那么多女人排队，想还是我吧，我拿另一张票。然后他们两个就争论，然后在最后就觉得那行，我们两个都不请女人去，这张票我们都不用、 哦、 那该怎么着呢？ 怎么着呢？ 那就给 Ross 呗， 给兄弟。 然后另一个就，可是我们当天给他，他会不会觉得就是 很怪呀？ 对啊，然后 会觉得有，我们有别有所图啊。 对，他会不会就拆出来了？那这样吧，我们就跟他说是个生日礼物。那行，多傻，另一个都没想到，哎，那他生日到底是哪一天？首先他们不知道，第一是他们不记得。另一个呢，就是根本没想那么多，那就送给他吧，我们就跟他说是个生日礼物什么的。 哎，生日礼物名正言顺，挺好的，别人不会拒绝，还挺开心的。 对，可是 Ross 就直接推测出来，他还是挺聪明的 、way too smart。 对 ，You couldn't decide which one of you got to bring a date。这里我们 got to 是代表有资格。Right? 有这个机会可以做什么东西， 带一个约会。 对，就是你们在这决定不了，你们就给我了。 好，来看今天这个连读。 OK， 所以是 Which one of you got to， 这一段会说的非常快，然后会连读特别多。 Which 后面没有变化，可是 one 跟 of 跟 you 要连读。 One of you， OK， 所以 one of 跟 youOf you， 一定要连发过去，一口气。OK， 如果到时候打卡，你们有任何学生发生 one of you， 我会非常的不开心。 Mad， okay, 一定要连读，一口气。One of you， OK， 后面 got to， 一般我们见到这两个字，我们就会发 gotta， 然后那是代表你得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right？ 可是这里呢，它的发音是 gotta，OK？、Okay? 然后这一般这个发音呢就变了一点，用特的音呢，然后有一个干脆的停顿的时候呢，它会被理解为另一个意思 ，OK？ 然后另一个意思就是有资格做什么，有机会做什么、，OK？Which、okay? one of you got to bring a？ 这里 bring 跟 a 要连读 ，bring a date，date 的特省略 date。Huh, OK， 然后后面有一个 huh， OK， 这英文 很常见这个 huh、 嗯、 那从头到尾我们就是 Which one of you got to bring a date huh， Which one of you got to bring a date huh， 就这句话了哈、 嗯、对了， 好，继续往下看了、嗯、Chandler 就说， 他就说 Well aren't we Mr. The glass is half empty， 什么叫做 Mr. 半瓶水先生、 okay， 对，我首先、这个英文很常见，就是 aren't we， 也就是说你怎么样， OK， 这个 we 呢就是说我们，可是意思就是对方， OK， 然后说你真是一个什么东西，OK， 就是相当于就中文这样翻译了。OK， well aren't we Mr. 什么东西呢，然后他就编了一个 The glass is half empty， 一般我们有这个词叫 optimist， 叫做、 乐观 主义者， 对，然后有另一个词叫 pessimist， 叫悲观主义者， 对，然后我们就会说一个 optimist 呢看一杯水只是倒了一半呢，会说 The glass is half full， 哦，你看这水不是还有半瓶吗， 嗯，然后一个Pessimist 就会说 The glass is half empty、啊、 悲观主义者会说哎呀只剩下半瓶水了，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英文很常用的一个说法， OK， 就是他是一个 pessimist， 我们也会说、The glass is half empty、 嗯、 就是代表这种就是你看一个事儿呢只能看到负面的，看不到就是、 哦、正面的 正面的，对，然后所以他就说、你真是一个非常只看负面的人，差不多就这样吧，所以就给他编了一个名字 Mr. The glass is half empty、 哦、你真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哈， 对， 有负面想法的人， 嗯嗯嗯。 好，那这里这句话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连读、 嗯这里我们有 The glass is OK， 开头的 the 大家应该不会发错吧， OK， 这里没有任何别的音会影响它， 是 后面 glass 跟 is 要连读 glasses， The glass is half跟 empty 要连读 half empty， half emp 后面 p 的音呢我们要省略， half emp 要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不要发成 md， OK， 是 empty empty， 我们省略这个 p 要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然后 t 的音呢 empty 的 t 我们就浊化为 the， The glass is half empty，The glass is half empty. The glass is half empty.、 嗯、the glass is half empty. 对 The glass is half empty.、 啊、生活中用到这词儿的情况下还不太多呢。 我其实会见到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就是还是挺多的，就是有一个人会用一个类似一个比喻的时候呢会这么说的，就很常见。就是你看他可以用这个当一个笑点。对，它还算是很常见的。 哎，那你是哪种啊、嗯、你是看满还是看空 啊、我是这种的、oh, The glass is half empty， 是吧， 对， I'm a very pessimistic person、 oh. Yeah We're all gonna die One day 那个其实我也是 Yeah 其实我们都是这么看的、 yeah. 看这个问题的。 We're all very very We have very short time、 oh, Anyway 生命是很短暂的生命很短暂、 yeah. 哎，其实吧、嗯，不，真的应该要看看满，因为还有半瓶水是挺好的事情，要乐观 啊、嗯 yeah， 我一定要乐观呀、啊、他回答的多勉强。 Oh yeah、 yeah true right yeah totally yeah. absolutely、 嗯、 是只有半瓶水生活里是这样的，就是看大家把各自的心态、 yeah. 你要是好你就日子就能过得好，你心态不好你日子其实就惨点。 yeah yeah 真的是全这个世界啊，全取决于你的心态是怎样的。 Yeah, I mean it's really your attitude. Being positive is a good thing, actually. 嗯 ，Yeah， 一定要 be positive. Yeah， 是这样的。你要是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来多听听我们节目，我们节目挺积极的。 Yeah, we're totally like really nice. We're really good. 声音越来越小了。 We're really happy. 第一期已经不足了。 Super happy. 同时也在开始说谎了。那两面性吧，韩准老师有两面性。 Yeah。 来，接下来说、嗯、哦，他说 啊，他就看了那张票，对吧？然后就看到日期了，因为票上会写日期的。然后他就说 ：“Oh my God, oh, is today the 20th, October 20th?”、 哦、他突然，哎呀，觉得很震惊，说：“今天是10月20号吗？”嗯、 对，他就说：“今天是20号吗 ？Is today the 20th? 10月20号吗 ？October 20th?”、 嗯、你看日期来了， 嗯。哇、wow、 同时下面一句 would 也来了， 嗯哼，然后 Monica 就说 Oh, I was hoping you wouldn't remember. 看 这里的 would 呢，其实它不是虚拟的，它是过去时。OK， 因为 will， 就是它的过去就是 would。 Would。 对对对对，所以他说我当时希望你，哎 ，you wouldn't， 哎，等等，是虚拟的吗？ 有可能啊。 应该是虚拟的。对，当时我在想的是虚拟。对，所以应该是虚拟。I don't know. I think it's like a second conditional. My grammar is not good. 你说虚拟是说得通的，因为我当时我之前希望 它确实是虚拟的， 是吧？ 对对对对， 我之前希望你没有记起来， 对，所以是希望，那这是一个虚拟的， 这是没发生嘛？ 嗯嗯， 对不对 ？I was hoping you wouldn't remember. Yeah, I wouldn't. I was hoping. 也可以记整个句子。I was hoping you wouldn't do something. Yeah, I was hoping you wouldn't. 啊，我之前希望你没有去，你没有记起来， okay. 你没有做这件事情。 Yeah, 好吧。好，最后一句连读。 Joey 就说 What's wrong with the 20th? 二十号有什么不对吗、嗯、 对啊，就是有什么毛病或者怎么了、嗯、OK，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然后这句话 What's wrong with the， 这里呢我们有两个 th 跟 the 的音连起来，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 with的这个开头的 z 的音或者 th 的音无所谓，这两个都会见到，给省了。OK， 或者可以把它想成就是直接连读连发到后面 the 的这个 the， 重点就是不会中间停顿 with the， 这样 with the 这样累死你了，其实就发一个 z 就得了 with the with the OK。 然后那个 Joey 说的方式是这样的，他咬着舌了 OK， 这个时候就真的可以咬，咬舌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with， 你借着这个干脆的停顿再发 the with theWhat's wrong with the, with the, 有没有听到 with, with 结尾停得很干脆，因为我咬了舌尖、 嗯、 with the 20th, 这里 20 的 t 彻底的省略，我们不要它，我们就发 20, OK, 这是一个美式发音技巧，很常见 OK, 20, 你跟 if 之间添加一个很轻的一个 y, 你也你也有点像你也怎么样 OK, 你也20th, 20th, 20th. 整个句子就是 What's wrong with the 20th? What's wrong with the 20th?、 大家注意哦，美式发音里就不读 20 了、 嗯、对， 读 20th、啊、就是二十，第二十， 对、 What's wrong with the 20th? 对 What's wrong with the 20th?、 哎、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在嘴里多说几遍 20th, 20th.把嘴皮子磨溜了， 对呀、 啊。然后呢 ，Chandler 就说：“哎， 他就说 ，11 days before Halloween， 哦，是万圣节前的十一天吧 ？All the good costumes are gone， 所有的好衣服都已经被借走了， 都被买光了， 是不是因为这个 买不到好的衣服？ 好的 ，Halloween 的 the costume， 对， 那些奇奇怪怪的衣服了， 对。” 是因为这原因吗？ 对、啊、非常讽刺的 Chandler 总是那么 一针见血、 啊、那么爱打那么爱打，对啊，他就是总是特别会损别人 right、so this is the whole script， 那明明就是 Ross， 就是因为这是他跟他老婆之间的一个什么 anniversary， 对，一个纪念日吧，好像是， 对，然后他就是 he's very sad， 还是不开心， yeahKind of like me on Saturdays. 你怎么了？你的周六，我一定要哪天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你到底怎么了？周六是发生了什么伤心事吗 ？No, just sad. Just not happy. 就是不开心。 Just by myself. 人太聪明了不好，还哼哼老师，是不是？你说你那么杰出，那么聪明 ，Yeah. 那谁能跟你玩到一块去啊 ？Not smart enough to have friends. 我们经常是一说个什么事，亨利在旁边说：“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我说哦，对啊，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有时候说一大堆话，他说：“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吗？ 我说：“哦，对。 ”Is that why you never call me on Saturdays？ 他太聪明了，咱没法跟他聊天，没法做朋友。 哦、 太聪明了，你只能周日在家里待，周六在家里待，好好待着了。 你周日也在家里待。 周日。啊 ，Poor Henry。 Yeah。 同学们。我们现在怎么着？请老师把今天的连读给大家示范一下，然后我们再听听今天的情景。 好吧，没问题。今天我们有五句话 ，OK。第一句是 ，Here's the birthday boy。Here's the birthday boy。第二句 ，Check it out。Check it out。第三句 ，Which one of you got to bring a date, huh? Which one of you got to bring a date, huh?第四句 The glass is half empty. The glass is half empty. 第五句 What's wrong with the 20th? What's wrong with the 20th? 行马上再听一遍今儿的情景。 5, 96, 97. See, I told you. Less than 100 steps from our place to here. You got way too much free time. Birthday boy. Ross, check it out. Hockey tickets, Rangers, Penguins, tonight at the Garden, and we're taking you. Happy birthday, pal. We love you, man. Funny, my birthday was 7 months ago. So? So I'm guessing you had an extra ticket and couldn't decide which one of you got to bring a date? Huh? Well, aren't we, Mr. The Glass is Half Empty? Oh, my God. Oh, is today the 20th, October 20th? I was hoping you wouldn't remember. Oh, what's wrong with the 20th? 11 days before Halloween, all the good costumes are gone. 接下来的时间是你们的了，纠音环节。上一次的四句连读。 第一句是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第二句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第三句 He didn't want to be around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然后最后一句 You gotta talk to Joey. 大家练得怎么样呢、 mm-hmm. 雪莱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Okay, ever 要注意是下唇碰上齿 Okay, 你现在发成 ever 你用一个 w 的音了 Okay, 不要用上唇 Okay, 好星空 He didn't want to be around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Okay, looked这个科和特都得省略 look like, OK? 不是 looked like, 这样你说话会很累。 程喜君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OK,、had a 的这个 a 的音你没发你发的是 had, 这个 t 的音不够我们要发 had a, OK? 斑斓猫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这个不错 best friend 结尾的 friend 的最好省略 friend friend Brian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Is it 你的 z e 的音别发成 is z OK 如果你发 is z 对方会理解为 is he OK 有美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OK really so 这要注意 so 不要发成 so OK 这个就头重脚轻的这个方式不好我们要一致的 so 是一个 o、 okay? 对然后这个对双元音 of 别发成 so OK Cindy He didn't want to be anything around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这个说的不错其实哈听不出什么问题、 可以的 It's really good 还是个长句子驾驭都不错了、yeah. Chris Jean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这个说的不错那这个 had 的这个 a 呢注意刚刚有一点弱了变成 had 的 OK 就是 had 要尊重这个 a 的音要把它发出来饱满 OK、 哎、咱们这些课堂纠过音的同学你把咱们课堂录音转发到你朋友圈啊让你同学看一看你的进步啊、 对啊 让同学们羡慕一下呀、是不是 对 然后再来听我们节目啊 对啊yeah, That's a great idea 真的是以后啊谁发朋友圈咱们课堂上选谁的录音 Yeah sure Cynthia He didn't want to be around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不错 ,one of us, 要注意下唇碰上齿不要发成 one of us. OK, 这个 what 的音会导致误解的。 Zora Lee.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OK, so, 这个 of 别发成 so, so, OK, 它的双元音结尾嘴唇要嘟嘴的 so, OK. Warmer. He didn't want to be around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One of us, 这个 a 的音三角的 a 嘴巴再大一点 OK, 你现在发成 one of us, v, 我们要 v 小屋鸟巢 He didn't want to be around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你慢一点来 OK, 就是太快了然后很多的音就弱化了你的 like, 双元音、别发成 like Anything, 舌尖要碰上齿 OK, 他、就是快人快语的 太快 他平时说话是这么快 啊 OK, 那 以后试着慢一点、啊、 对练发音的时候 要慢一点 OK, 要准确对吧 So, 慢一点来 好的、这位同学是蜗牛哈、录了一个这个文档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不错 ，like your 要注意儿化音，不要发成 like you。You 跟 your 发音区别很大 ，OK？ 所以是 like your。Like your son.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不错，开头的这个 is 你发成 is， OK， 这个就不对了，这是一个滑动。我们要也结尾的 i 的这一段，开头的滑动也我们都不要。Is it? OK? Is it? Jackie L. He didn't want to be around anything that looks like either one of us. Either 这里你发成 either， OK， 所以要注意舌尖碰上齿， OK。 文静 It's really so terrible. Is it 你发成 it's， OK， 这个区别很大， OK， 不是一个爆破， it's 是 is it。 天平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不错，这个 so 注意别发成 so， OK， 这个嘴唇要滑动，有一个嘟起来的动作， OK。 Hannah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Okay, had a boyfriend. 这个 had 的这个的，大家要发的饱满。Okay, 你刚刚发的是 had the boyfriend， 就是特别顿。Okay, 放松 had a. Okay, 蕾蕾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Okay, 第一个 friend 发成 boyfriend。OK， 没有一个 R 的音了。第二个 friend 发得很好，可是这里是 friend ran， 不是 boyfriend。OK， 你这个 boyfriend 你都能发成这样，你看 变成分了。 你男朋友还不生气才 怪。一个男粉吗？A boyfriend， 对，变成了 boyfriend 了，这不行啊。 所以这个要注意嘴唇，一定要嘟起来，舌头也要卷舌。 Audrey，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OK， is it？你发成了 is he， OK， 然后这是 is he 的实际发音。 续 You got a tattoo story、 OK， talk to 要注意不是偷， OK， 它是 ta， 这个嘴巴张开，偷他跟 talk to 区别很大，结尾也需要一个干脆的停顿， talk， OK， talk。 一片云 Have you ever had a boyfriend who was like your best friend Who 不要加重音 ，OK， 这它是一个从句，一般它不是关键词，不是重点，所以别加重音 ，OK。 好，我们一位老同学叫 Vicky。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这个不错 ，terrible， 别发成 bo，OK，、okay, 不要动嘴唇，它是一个 l 顶舌尖的音。 露西亚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也是一样的 ，terrible o 的音，你动了嘴唇，可是应该是顶舌尖。 Tippy,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Bow 又 O 了，大家都是 terrible 的这个结尾的音，这好像上次我们也多说了， 说了 对吧？ 那应该正常应该怎么说呀 ？OK, terrible 是一个 b 的音 ，OK， 然后再顶舌尖 ，bow， 不要动嘴唇，你爆完这个 b 后呢，嘴唇就放松，一直是放松的 ，terrible，bow，bow。 Terrible， 要把 L 音学会的这个读法用上去， 别发成 bo o 的音。 上次说了 L 不要动嘴唇啊， 不要动嘴唇， 不要用嘴唇啊， 不要动嘴唇。 谢谢， 你看我不就在学习吗？ 谢谢， 对啊， 谢谢。我不能这么说，不能动嘴唇，嘴唇。嘟嘟 ，He didn't want to be around anything that looked like either one of us。 这个不错，要注意 he 这里你有一点 a 的音了，发成 he， 这个是一个坏习惯 ，OK， 要一个很饱满的 he，OK、okay?。 的，追梦天使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Is it 这个 t 的音说要省略，你没有省，你不仅没有省呢，你就是故意发的更艳，就是更重的感觉 ，OK？Is、okay? oh. it？OK， 这个是一个坏习惯、要把它要省略。 对呀、而且你发英文读音的时候要活泼一点。 对 啊， 而且就算你想要发一个特的音，它不是一个特 ，OK， 它是 is it，OK、okay, 是轻的 ，OK 嗓子不会震动。 记住西曲老师的意见，吴敏 ，You gonna talk to Joey？ You gotta 的这个的的音你发成一个呢的音了，这差别太大了，因为这就是 gonna 是将来时的意思，而我们说的是 gotta， OK， 就是咖喱的咖，我的 OK， gotta， OK， 不是 gonna、okay? 好， LJ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这个没什么问题。 好啊， 这个非常好。 本来也是老同学了哈，乐乐。 Is it really so terrible? Really, 别发成 r 的这个音。OK, 这个音英文不存在。这个 r, 你要嘟嘴卷舌 ,real, really. 小白兔。 You gotta talk to Joey. You, 别发成有。OK, 这是一个非常中式 的发音。OK,